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到今个星期嘅京汇天下啦。咁啊，嗰、那个汇市嘅情况咧吓，咁、啊、上个星期都系两边走喎 ，Anthony 系嘛？ 哇，上个礼拜其实咧就个汇市可以讲就系话，美金系冇方向嘅。我可能就系话过于交叉盘咧就主导咗，咁所以咧我系见到就系话汇市上个礼拜系两极化， 即系 yen 就去咗啊呢、這个日元就去咗啊超。即係穿咗101啦，去到102啦 嚇。係啊，最高 其他商品貨幣又跌曬落去啦。 啊，商品貨幣又跌 ，yen 又跌，咁但係咧就個歐洲貨幣咧就反而就幾堅挺下喎。 啊， 即係上個禮拜其實個美金就如果你計嗰個美匯指數嘅話咧，啊，佢好似冇乜上落咁，因為上個禮拜就收80.663啦，啊，咁前個禮拜咧就80.705啦，咁即係好似個變化好細咁。但係如果你再睇翻裏面嘅話咧，即係大家都成日都講噶啦，魔鬼在細節中。原來咧就上個禮拜其實就因為譬如話個 Euro 跌，唔係個 Euro 升而個 Yen 跌，咁即係大家可能有少少嘅抵消咗啦，即係 Euro 同埋嗰個英鎊升上去，而個 Yen 跌啦，啲商品貨幣亦都係跌啦咁。咁所以其實上個禮拜我見到就係其實嗰個匯市咧係出現咗一個比較少見嘅兩極化情況。 咁啊，其實咧上個星期咧個匯市嘅情況咧就有好似你咁講啦，個交叉盤嘅情況出現啦。咁喺消息方面咧，其實冇乜重大消息嘅。 嗱，其實嗰個上個禮拜我係見到就係話個 Euro 雖然佢好似衝唔到啲特別高嘅位咧，反而嗰、那個英鎊咧就穿咗今年嘅高位嘅。咁而個Euro 咧就升到上136.21咧，就碌翻落嚟，咁即係喺翻136邊咧，135.90收市啦。就喺我其實都喺我哋個 range 裏面嘅，咁但係咧，我見到就係話好零零舍舍零例咧，就係話個 Euro Yen 咧就已經係升穿咗09年嘅高位，09年嘅高位應該係139.26咁禮拜嗰個 Euro Yen 咧最高係去過139.70嘅，即係差唔多接近140咁滯。咁可以見到就係話。因為個 Euro 嘅強勢，個 Yen 嘅弱勢，而令到呢個交叉盤咧，就出現咗五年嘅新高啦。咁如果我冇乜點留意，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話上個禮拜更加走勢凌厲係個榜啦，咁個榜穿咗今年新高，而個 Yen 咧就跌近今年即係五月嘅低位啦。咁如果睇翻呢個交叉盤嚟講咧，我相信嗰、那個。个位都应该系咪可能系几年嘅新高，亦都唔奇。但系呢样嘢我仲未睇测咁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暂时两极化情况几时会唔会继续落去啊，或者会几时会结束咧？咁我就觉得就系话有啲嘢物极必反嘅，即系你譬如话好似个榜咁，你凭乜嘢升到上去咁嘅高位咧？咁即系英国嘅经济系咪真系咁好咧？最主要嚟讲，英国临尾再即系英镑临尾再飙一浸上去咧，就系、是、英伦银行嗰个卡尼个行长卡尼讲咧，就系话噶啦，即系会嗰个按揭会勒翻住勒姜啦，就系话唔再资助嗰个按揭嗰度啦，因为即系令到啲人觉得觉得就系话咩啦，即系话佢可能会收紧佢嗰个银根嗰方面 系 咁、所以令到个榜临尾又晒一浸上去咁至於其他嗰啲嚟講，即係你譬如話好似 Euro 點解會升唔到上去呢？咁其實上個禮拜有關 Euro 嘅 news 咧，其實都幾多嘅，因為譬如話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啲歐洲央行嗰啲官員咧，其實都走出嚟咧，就話或者會有需要進一步減息或者係放寬嗰、那個貨幣政策啦。咁而亦都有德國嘅報章咧就講就係話 ECB 即係歐洲央行咧考慮緊會唔會推全新即係第三輪嗰個 LTRO 啦。其實 David 你都講過啦，上兩即係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你已經話有咁嘅消息出嚟啦。咁上個禮拜咁其實嗰個 ECB 咧去德國報章就話佢會推出嚟。咁而呢一個第三輪嘅 LTRO 咧。即係其實呢，我叫做長期融資叫咩運作長期融資運作， 好似印人紙啦，就係咁簡單啦。 係啦，係啦。 但因為第二次咧，個佢印嗰啲人紙咧，就入唔到嗰個中小企，即係去唔到個市場嗰度啊。 係啦， 其实好多都系咩嘅，好多都好多钱嚟讲，啲欧洲银行我哋都讲啦，就话第一轮同第二轮嘅 LTRO 咧，第一轮咧就喺2011年嘅12月啦，应该21号嘅，应该系、 嗯、 啊，即系圣诞前推出嘅。咁嗰个规模咧，如果冇记错系4890亿啊。咁啊，而第二轮咧就相隔个日子唔系好耐嘅啫，因为嗰阵时应该系嗰个欧债危机咧最水深火热嘅时候。 系 啊，所以第二轮咧就特别易记嘅，点解咧？因为佢系2012年嘅2月29号。 O K 啊，所以呢个系印象特别深刻嘅。 系 啊，因为你知道四年先一次嘅啫，29号就2月吓。咁、啊、而第二次嚟讲咧系接近5300亿啦，应该5295亿嘅。咁其實啊，嗰兩輪嘅 LTRO 咧，就總共推出咗咧，就加埋有10000亿嘅，係10180几185亿嘅，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咁而嗰個啲錢咧，好大部分嚟講咧，就係話啲銀行借完去之後咧，就買國債。 係。 先就係買國債，因為第一你要頂住個國債啦，自己本身都攞住好多啊，咁所以唔可以俾佢冧啦啊。咁第二 走咗去買新興市場嗰、那個。 系啦，吓咁、啊、第二咧就系话好多钱咧，啊即系用唔着嗰啲钱咧，佢哋咧反而咧就存翻入去欧洲央行嗰度，吓啊咁、啊、所以似啊之前咧就讲话欧洲央行咧想实施一个负利率嘅时候咧，其实对呢啲银行咧影响几大嘅，而 家譬如话即系冇摆欧洲， 因为佢多系啊佢多钱多钱得滞嘅时候，咪即系欧洲央行嗰度，反正又有息收嘅，啊因为你欧洲央行借俾佢哋嚟讲咧个息系好平嘅啫嘛， 嗯 啊。咁如果佢擠翻歐洲央行嗰度，即係將多餘出多出嚟嘅錢拍翻歐洲央行嗰度，其實基本上咧，佢哋都唔使點樣蝕嘅，啊，咁即係計落去就隨便有張啦，亦都唔需要冒風險咯，啊，咁但係而家 LT 啊嗰、那個歐洲央行想推出嚟嘅 LTRO 嘅第三期咧，啊，據聞咧就係話有一個附帶條件，就話你哋借我啲錢出去咧，你哋一定要向嗰啲企業啊。嗱，或者係啲即係除咗工商界或者啲私人啊嗰啲，即係你需要係向佢哋啊放款咯，嗰啲錢全部係要咁嘅用途，就唔可以再拍翻入去個 ECB 嗰個户口嗰度。 嗯， 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嚟講，啊曾經令到嗰個 Euro 咧就曾經跌過一跌啦，咁啊，咁但係亦都係有啲消息令到 Euro 上翻去，就譬如話好似咩啦，德國嗰、那個啊默克爾政府嗰度咧，即係佢係基民黨嘛。啊，咁佢啊之前佢嗰、那个啊喺大选嗰度大胜嘅，啊佢大胜嘅时候，咁但系佢过唔到一半嘅票数嘛，所以佢一定要揾一个党嚟同佢合作， 嗯， 啊咁组一个联合政府，而上个礼拜咧就应该礼拜三度啦，就有消息讲就系话佢已经系即系同嗰个社民党嗰度咧就达成咗一个协议，就大家一齐组一个联合政府，啊咁所以其实嗰、那个。正啊，嗰、那個政治嘅陰霾咧，就即係消失咗嘅時候咧，就令到 Euro 咧，亦都就即係再飆上去啦。咁但係臨尾啊，點解會碌翻落嚟咧？嗱、啊，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上個禮拜五咧，啊標普係將荷蘭嘅三條 A， 即係又幫我剝柴啦，就將三條 A 咧就降到落 AA 加， 係 啊。咁到而家為止，即係如果你話歐元區剩翻嘅三條 A 國家咧，其實得兩個，一個咧就德國啦， 嗯、 啊呢、這個無可置疑嘅啦，即係無論係以經濟啊或者個經濟實力嚟講，啊咁第二個咧就盧森堡，啊咁如果你話成個歐洲嚟講咧，就除咗德國同盧森堡之外咧，好似應該剩翻一個芬蘭，啊都係三條 A 評級，即係評級嘅啫。咁因為嗰、那個荷蘭都俾人搣咗柴嘅時候咧，咁所以我係見到臨尾咧，就個個 Euro 咧升到上去1136樓上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少少腳軟嘅跡象。係啊，咁短期之內，我覺得都係話個 Euro 啊同埋個磅，即係會唔會有少少已經係過分咗咧？ 見頂嘅啦，都見到嚇。 啊， 短期嚟講啊嚇。 啊，咁即係你話你話見頂咧，就未必嘅。咁因為始終嚟講，暫時嚟講，如果你順勢行嘅話，你都係要買嘅啲歐幣啊。咁但係佢上升嘅空間，我就有少少懷疑咯。即係你譬如話由啊下低嗰度上到嚟而家咁嘅位置，佢好似個英鎊，你已經升穿咗今年年初嘅高位，即係已經係即係替住咗今年嘅高位咁。但如果以經濟表現嚟講，你係咪真係咁優秀呢？我亦都唔係咁覺得咯。 嗯、 啊，咁而嗰個 Euro 嚟講咧，就 佢可能下個咧，即係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再彈一彈上去，因為最主要就係話歐元區嗰個通脹率咧，上個禮拜五公布咗出嚟咧，就係升 0.9% 嘅，依一條線講啊，就比起嗰、那個啊十月嘅時候升 0.7% 咧，就好似有少少進展。嗯、我哋都知道就係話上前個禮拜歐洲央忽然間減息咧，其實好大原因就因為係嗰個通脹係即係跌到落 0.7%， 有少少驚通縮嘅出現。啊，咁如果你譬如话啊，见到嗰个物价开始上翻去嘅时候，咁我相信啊，那个市场相信就话 ECB 今个礼拜四议息嘅时候咧，都未必会有任何嘅动作。咁所以嗰个 Euro 嚟讲，短线嚟讲系有支持咯。咁但系上升空间有几多，我就唔系话真系咁睇好咯。 嗯，即系大家都系惊通缩啦。 系啦， 咁反而日本嗰个情况啦，日本嗰个情况 系啦，我都系想讲日本，因为日本嚟讲咧，嗱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大堆数据啦，啊，咁其实大家都最睇住咧，就系话佢嗰个通胀会唔会咩咧，会唔会话真系 达标？ 系啦，冇错啦，达标啊唔会噶啦，咁但系咧就去嗰、那个啊，即、就、系、是、CPI 嗰度咧就升 0.9%， 但系如果唔计嗰个能源食品啊嗰啲嚟讲咧。佢都係升，佢都升 0.3% 咁。望落雖然同佢嗰個 2% 嘅目標咧，好似差好遠咁啦。咁但係起碼點都好啦，即係呢個升 0.3% 咧，已經係近五年最大嘅升幅噶啦。 係啦，咁你嗰個就業市場咧，同埋個勞工市場咧，都非常寄望啦嚇，因為佢 CPI 咧咁啊升咁啊，希望今年年尾有人工加啦嚇，即係日本嗰方面就嚇。 系啊，咁其实佢嗰个日本央行个行长黑田东彦咧，佢亦都讲就系话咩咧？曾经讲过就系话喺短期之内，即系唔好话短期啦，系其实喺中期、中期短至中期咧，啊，佢都系会维持翻一个比较啊比较宽松嘅货币政策啊。咁、啊、而再加上咧，就系话明年我哋知道日本政府明年四月开始佢就加嗰、那个啊增值税啦，即系加销售税啦。啊、就由 5% 加到 8% 嘅，咁我相信个 market 估计咧，就系话日本央行仲系会啊继续向嗰个市场嗰度咧，就释放多啲嘅流动性出嚟，啊，咁而从而令到即系减低嗰个加税嘅冲击，咁所以个 yen 嚟讲咧，啊，我觉得佢就算系挑战即系今年五月嗰个高位，譬如103几嗰个位咧，其实我觉得一啲都唔奇嘅，啊，咁但系会唔会咁快到咧？始终嚟讲，你个汇市都系咩啦？即系都系话，你就算升嘅，你都系反复升，你唔会一条线一直飙上去。啊，飙完上去咁点嘅？飙完上去，你都系要碌翻落嚟，再上去噶啦。即系啊，要消化咗一部分嘅盘先啦。啊，咁所以啊，如果系个日本嚟嘅日本纸嚟讲咧，我觉得就系话弱势多，当然就一定弱噶啦，弱就咁噶啦。啊，咁但系。啊，短期之内我相信佢都未必话会有咁嘅条件系升穿今年嘅高位先咯。佢今年五月个啊嗰、那个即系多啦 yen 嘅高位咧，应该系103几嘅，我唔记得咗103系70几咁上下啦。我短期之内应该喺103附近咧，应该有机会 cap 住，即系103至103半度啦。我相信会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区咯。 过年前咧，起码系 啊。咁除咗個 yen 之外咧，咁講翻啲非商品貨幣啦。咁其實啊，0044我係見到咧，就係話個澳洲紙係好弱嘅啊。就因為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除咗嗰、那個啊澳洲央行個行長史提文斯咧走出嚟唱淡，即係話個啊澳紙即係個澳洲紙都仲係比較偏強少少啊，即係應該係再繼續跌之外咧、啊，上個禮拜其實佢嗰個副行長啦。啊，嗰、那个何为啊？应该攞 L 啊 ，Affiliate Low 啊，咁佢都系讲就系话咩啦？预期嗰个澳洲纸咧系会跌啦，咁亦都讲就系话啊，如果佢唔跌嘅话咧，甚至乎唔排除会有机会走去干预个汇市。 嗯， 啊，咁你既然咁样讲嘅时候，咁梗系大家都鸡飞狗走啦，怕咗你啦。啊，咁但系我如果系以啊澳洲纸同中国嘅经济系咁关系咁密切，而即系李克强咧， 系啦， 啊。讲就系话会中国嗰个数据近呢一两个月嘅表现都可以达标啊，即、就、系、是、唱好依个中国经济嚟讲，我觉得个澳洲纸系咪会真系直线落咧？我亦都唔系咁觉得啦。我相信你就算啊跌穿90嚟讲，即系0.90啊嗰个关口咧啊， 我相信是会有啲买盘喺九十楼下虎视眈眈咁等住出嚟买。 即系个副行长就恐吓嘅啫，基本上即系未有任何行动去做出嚟。 咁其实而家大家都喺度咩嘅啫，即系口头干预，实际干预又唔会做嘅。咁但系口头干预出嚟嗌下冇蚀底嘅。啊，日本又系咁样，啊，欧洲又系咁样，啊，澳洲又系咁样。其实 大事咧就好似我哋睇翻啲细路仔打交咁啊，咩啊咩啊咁样吓。 系啦，冇错。 跟住就啊个 keep 于对方嘅气势，而咧就个胆量就开始减少啦咁样。 咁其实如果我哋检讨翻上个礼拜嗰个啊，即系我哋俾嘅波幅嚟讲咧，嗱，其实如果个 Euro 咧就喺我哋嘅波幅里面嘅，即系啊，佢高位13621，低位13490，咁其实。啊，可以講就係話咩咧？我上個禮拜俾係13640同13420啦，啊，就喺正位個波幅裏面啦。咁嗰個 yen 嘅弱勢同埋嗰個磅嘅強勢咧，就係應該即係超出咗啲啦。咁譬如話好似個 yen 咁，啊，最高去即係啊個 dollar yen 最高去個10261咁。我上個禮拜講就係話應該102嗰度咧，暫時過唔到住。咁其實都有少少睇錯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你嚟到呢啲位。啊，會唔會真係直線跌落去咧？咁暫時嚟講，我亦都係睇唔到啊，嗰、那個 yen 係會咩啦？即係會碌得咁緊要。咁暫時嚟講，我相信都係100到103咁上下位啦。啊，咁而嗰個磅嚟講，我真係超強啊！講真佢啊，咁但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啊，英國你英國嘅經濟係咪真係好得咁交關咧？可以令到可以支持到個磅可以咁強咧？咁其實我相信英國即係就算係阿卡尼咧。英伦银行咧，咁佢都唔系好想个磅真系太强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话，如果嚟到呢啲位，譬如话即系上个礼拜高收啦，1163嘅60咁上下啦，收喺，我相信咧就算去真系，譬如说去到16380咁上下位啦，咁我觉得都唔怕喺高位嗰度尝试下沽啦，即系分段入市嚟讲，呢啲位系咩嘅？系值得入市沽嘅。 系 咁、啊、至于话嗰个商品货币嗰方面咧，就暂时嚟讲系比较偏弱少少咯。咁但系你譬如好似嗰个澳洲纸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系虎视眈眈，90楼下嘅话咧，啊，随时会有人涌出嚟买噶啦。咁我觉得就话，如果你真系跌到落90边啦，啊，亦都不妨走去买啲嘢。始终嚟讲咧，就系话中国嘅经济都仲系几都仲系 OK 嘅时候咧，澳洲纸应该唔会跌得去边住咯。 嗯 啊。咁你就算話高盛話佢會跌啊乜嘢，即係會跌 15% 咁，會跌跌0.80都係2016年嘅事，佢哋而家都仲有兩年幾。 誒，仲要大行報告啊，嗰啲分析啊，信唔過全部都。 係啦，冇錯啦。咁至於其他貨幣嚟講咧，即係譬如好似紐紙啊，或者個加元啊，咁即係暫時嚟講，我見到就話，譬如話個金啊、油啊咁，都係偏弱嘅時候啦。呢啲咁嘅貨幣。短期嚟講都係會比較即係處於一個挨打嘅局面啦，咁但係我亦仍然係覺得就係話啊睇位買啦，呢啲都可以，譬如好似個啊紐紙咁啦，我覺得就係話0.91佢就算穿咗落去咁，即係零點八一你就算穿咗啊，我相信80美仙應該係暫時嚟講係守得住嘅，即係如果你譬如話9.8050啊咁上下位，其實即係亦都唔驚入去買翻啲啦。咁加之嚟講都係睇個油啦，咁最主要嚟講就話伊朗嗰度傾掂咗數嘅時候啦，啊個油碌咗落去，咁但係話暫時嚟講我見到就係話個油喺91即係92樓下都已經係開始見有啲支持嘅時候，咁我覺得個加之亦都唔需要太淡住啦。咁或者我係講或者今個禮拜個 range 即係建議個 range 即係。尤其是而家踏入12月嘅时候咧，我觉得个汇市开始系会静啲噶啦，咁而今个礼拜我哋知道就系话大家会睇住咧，即系金睛火眼咁睇住礼拜四咧欧洲央行议息，同埋礼拜五咧就美国嗰个就业报告啦，咁所以应该今个礼拜个 range 即系礼拜初一二三嘅时候咧，都唔会话点样大起大落住噶啦，咁所以我俾個 range 嚟講咧，都係得啊，同上個禮拜都唔係差太遠啦。譬如好似個 Euro 咁啦，我覺得都仲係1.3380到1.3640個 range 啊。 咁、那個日元咧，我覺得就係話103樓上其實都唔怕買翻啲嘢。咁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10080到10320啊，我仍然相信就係話喺100到103之間上上落落嘅啫，暫時係。 嗰個英磅咧就俾個 range 咧就16180到16420。 嗱， 我覺得16380樓上其實都真係唔怕沽翻啲啦，如果係嘅話。 嗯。 咁至於嗰個瑞朗冇乜特別啦，個 range 啦，都係喺90應該係有機會守到嘅。咁我俾個 range 係0.8980到0.9160。啊！我相信應該呢個中嘅機會好大。 OK。 啊，咁至於話個澳洲指咧，啊，我覺得90樓下嘅話咧，啊，亦都不妨買啲啦。咁俾個 range 咧就係0.8960到0.9240。樓指個 range 咧就係0.8020到0.8240。加指咧就106.5咧。應該是有個支持在這裡的，即Dollar Can我相信在106.5會有阻力，給個 range 就是1.0480到1.0650、 嗯 啊、大家可以參考這個 range 看看、入市應該問題都不是很大的，即其實大家都覺得就是說即看 有些東西升得比較過分了的時候，譬如好像個磅啊或者個 Euro 啊，大家都是看位沽的，而一啲即係近期跌幅比較大嗰啲嚟講，我相信大家亦都係等緊睇下有啲乜嘢位可以買啊，咁可以參考下我哋個 range 啊，相信贏面都幾大嘅。 好啊，咁啊多謝 Anthony 嚇，咁啊今個星期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星期咧我哋繼續為大家報道呢個匯市嘅最新消息啊。好 ，OK， 拜拜。